第19章，救娃娃。 哥，你…… 余文看着黑婆嘴里的布团， 这东西哪儿来的？ 隔壁房间里面顺手摸的，不算脏。 他想了想，又补充道：“余文内心嘀咕，亲哥，哎，这是脏不脏的问题吗？”不过那布团确实非常干净，花纹严厉繁复，还带着香味儿，跟黑婆屋里面散发出来的熏香是有点像的。众人自我安慰道，起码不是黑婆讨厌的味道，对吧？但是这么干真的没问题吗？不会惹黑婆生气吗？村长临走前苦口婆心强调过，千万千万别让这位老太太生气，这才过了几分钟。 我看你一天不违规，浑身难受。 被迫成为贴身监考官的秦秋说， 刚刚播报的考试要求，有规定不许暂停听力吗？ 那倒确实没有。 有规定不让读题目的嘴吗？ 也没有。 哪里违规啊？ 秦秋似乎觉得挺有意思的，他冲门里面比了个请，示意油货继续，可能想看看他还能干出点什么事儿来。就见油货从牛仔裤口袋里面掏出手机，点开录音界面，然后摘了黑婆嘴里的布团说， 继续。 对呀，手机能用啊。大家这才反应过来，这次考试他们始终没有被强制关机，几分钟前他们还用手机看过时间，但谁都没有想起来可以录音。油货这一举动提醒了所有人，一时间众人纷纷掏起口袋，7位考生7部手机全部对准了黑婆。2秒后，监考官001先生也拿出了手机，新加入的陈斌这时候才犯怂， 这样真的没有问题吗？他会不会生气啊？现在才着急，晚了点。 两位新人忽然感觉自己上了贼船，下不来那种。陈斌握着手机抖了半天，却发现黑婆的眼睛始终只盯着油货，好像其他人都不重要，这位第一个招惹他的人才是重点。黑婆的眼睛瞳仁极大，这才使得她眼睛黑色部分格外多且极深，眼珠转动的时候还好，一旦定住就像死人的眼睛。黑婆看着她，她居然垂着薄薄的眼皮摆弄手机，把刚才的录音文件保存下来。她实在是太淡定了，以至于其他人都不好意思慌。 优货存好录音，又把名字改成一段鬼话，这才问黑婆， 有别的事儿没？ 黑婆面无表情地盯着优货看了半天，又咯咯笑起来，好像刚才那段毒嘴和录音都只是无关紧要的插曲，又或者他记了账，留待后算。黑婆精瘦的手指抓住了油货的手腕，把他拽进门，又歪着头看向别人。其他考生没长那么多胆子，被他一看，立刻老老实实进了门。黑婆满意的点了点头。梁元昊在队伍最后，刚跨过石门前儿，屋门在他身后吱呀一声关上了，还咔嗒落了锁，就好像有什么东西跟在他背后一样。众人看着关好的门，忽然想起题目最后一问，黑婆屋里有几个人，大家的脸刷的白了，努力挤在一起，谁也不愿意落单。黑婆的房子比想象中宽大一点，据说吉普赛人不论住在哪里，依然保留着祖先的习俗，把每一间屋子都布置得像马车棚，到处铺着毛毡和毯子，屋里的香薰味更重了，让人头昏脑胀。 窗台和炉台上放着破旧的茶杯、茶匙和托盘，木桌上放着一罐黑乎乎的东西。油货低头闻了一下，闻到了陈茶的味道，除此以外还有烟丝味，不算好闻，但勉强能拯救一下被香薰包裹的鼻腔。唯一的监考官也相当不客气，进门之后便挑了个单人沙发坐下。屋内炉膛边有两个竹筐，里面装着毛线球，插着长长短短的针。黑婆伸手进去，串饰叮叮当当磕碰在一起，坠得他手一沉。他从竹筐里捞出几个毛线布偶来，那些布偶实在不好看，脸和手脚是发灰的旧布，那棉花揣成鼓囊囊的团或者长条，再用粗毛线缝到一起。有一个布偶已经完工了，被黑婆放进围兜，另外那些都还是半成品，有的差腿，有的差头。看画风像用于占卜或诅咒的巫蛊娃娃。黑婆指了指墙角的木架，又咕噜了一段乱码。这次大家经验十足，录音从进屋起就没关过，自然全录了下来。 油货朝木架看过去，就见上面并排坐着几个缝好的娃娃。黑婆把围兜里那个也放过去，然后把毛线和针一一塞进众人手里。他指着竹筐叽里咕噜说了一大段，这次就算是吉普赛语，大家也能明白他的意思。他让大家把剩下的娃娃做完。黑婆拿了个沙漏出来，倒扣在木桌上，然后佝偻着背离开了。他刚出门，屋里便接连响起了咔嗒声。陈斌反应很快，扑到窗子边拽了两下，说： 全都锁上了，他把我们锁在这里了，怎么办？ 余文冲竹筐一努嘴， 意思很明显了，还放了沙漏，要么是沙漏漏完了才放我们走，要么是在沙漏漏完前，我们得把这些娃娃缝好。 众人面面相觑，迟疑着在地摊上盘腿坐下，各自拿起了没完工的巫蛊娃娃，发起了呆。老于长叹了一口气， 那怎么办呀？缝吧，既然这位黑婆是题目，总得跟着他的要求走，有什么等沙漏漏完再说，对吧？ 他们现在下意识把油货当队长，说完一句话总要去询问一下油货的意思，但他一转头就发现自家外甥并没有急着坐过来，而是站在了床边撩着帘子往外看。 怎么了？ 大家精神紧张。 没事儿。 他想看看黑婆去哪里。 窗外黑婆背影佝偻，眨眼的功夫他居然已经走得很远了，片刻之后没入了那片黑色的树林里。油火放下窗帘，他本要回到炉膛边，但脚步却顿了一下。木架最底层有一个娃娃歪在边角上摇摇欲坠，上面蒙了一层灰，并不起眼，但支棱出来的那只腿却吸引了油火的目光。油火走过去弯腰捡起了那个娃娃，从布料和灰尘来看，这娃娃应该是很久之前做好的，做工仓促简陋，四肢和身体连接的地方针脚歪斜，手臂跟细长的腿还不是一种颜色，这让那只娃娃显得怪异又可怜。但这并不是吸引油货的主因，他之所以盯上它，是因为它的一条腿上有花纹。娃娃粗制滥造，花纹却极为生动，就像在活人脚踝上纹的刺青，刺青的图案是一串风铃花。油货盯着那个刺青看了几秒，伸手拍了拍沙发上的人。秦秋一直支着头看他， 被他拍了两下，懒懒开口道：“ 说。” 有火拎着娃娃的腿递给他：“ 眼熟吗？我脸盲，怕记错。” 秦秋看向那个图案：“我应该眼熟。”有火不耐地啧了一声：“ 我上次从禁闭室里面扫出来的东西，就是放在你门口那桶，里面好像有这个。” 秦秋无语：“你居然还有脸提？”